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今天呢，回归感情话题，上一期我们聊了亲情，这次呢，聊聊爱情。你是怎么放下一段错误的感情的？ 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期节目真的对于那些失恋的人啊，或者心中仍放不下的人，有必要听一下，就听听看别人是怎么放下的，真的很有用。 嗯，这个推销说的不错， 呵呵不错吧？ 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啊，陈浩轩的《这就是爱情》。 嗯，迷恋的、喜欢的、坦然的，我们会深情拥抱，我们会一直到老，只要能够爱着你就好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我都知道，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到，慢慢的看着你皱纹爬上眼角，我都不觉得无聊。如果这就是爱情里的长跑，磕磕绊绊其实也难免不了，简单的生活平淡也是种调料，只要能把爱抓牢，爱过的人一苏子矜持，他说呢，被伤够了，心累了，自然就放下了呀。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，我不可能舔着脸等你一辈子。 嗯，对啊，我觉得没有那种无缘无故的爱，无缘无故的等一个人。其实大家都是有感情、有感觉的动物啊。如果你一直没有回应啊，或者是没有一些好的反馈的话，也没有人会一直等着你。 嗯，你知道吗？这种心态就是真的是想开了，但是有的人吧，没想开的就会觉得，哎，我就要死等，我就哪怕我自己这辈子不娶不嫁，我就要等你，就有那样的人。 对，要稍微灵活一点吧。虽然说对感情专一忠诚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也不能愚忠啊。能够爱着你就好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我都知道，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到，慢慢的看着你皱纹爬上眼角，我都不觉得无聊。如果这就是爱情里的长跑，磕磕绊绊其实。房东的小猫猫他说呢，嘿嘿，听了调频好几年了，来参加评论一下，希望被读到。前男友到最后都在吊着自己，说让他冷静想想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喜欢了别人，只不过那个女生还没同意他。自己知道后毅然决然地提了分手，痛苦过，悲伤过，最后还是自己挺了过来，之后的生活仿佛开了挂。2018年遇到了许多温暖的人，也重新遇到了更为优秀的男朋友，让我好久后又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。希望接下来一切如意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这就是爱情里的长跑，磕磕绊绊其实也难免不了，简单的生活平淡也是种调料，只要能把爱抓牢，爱过的人一定知道，只要能把爱抓牢，爱过的人一定知道。 这个画一下重点啊，重新遇到了更为优秀的男朋友。 这就是没有青黄不接，只是有更优秀的人。 挺好的，我觉得这样。我觉得这个男朋友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啊，就是正在追求别的女孩，没和自己这个坚决分手的原因只是因为还没追到手。太 这也够贱的了。嗯， 对对对，真的是。是你真的不懂，还是我庸人自扰，明知你爱热闹，我却还留恋孤岛，送你送到街角，你说不必。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乐思妍的《友情多余，暧昧未够》。 你们疯狂我拥抱，或许以为付出只是添烦恼，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。我在不停靠近，你在拼命逃。原来我的情深意重是可无可有，友情多于暧昧未够，感情不是一厢情愿，单打独斗就能天长地久。原来你的似懂非懂是 家，就是喜欢林同学。他说暗恋算吗？哪是什么错误，只是他认为你是错误的人而已啊。正在放下五年的单恋，看书疯狂买书看电影，变宅女，把自己变成不可能的模样，给自己增加多一些兴趣，兴许一忙吧，有别的追求，我就能够放下了，忘记了。 嗯，对，就转移一下自己注意力嘛。 对，其实转移注意力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就但是很多人就可能觉得说我再怎么忙好像也转移不了，那个的话你就得想想办法了。 嗯 嗯，你要找你最感兴趣的最喜欢的，哪怕你追一个星也好，就是你喜欢一个明星也好，可能慢慢的就会让自己走出来了。 对，就喜欢莫大人吧，呵呵，就喜欢心 那个喜欢莫大人心就更冷了。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，我在不停靠近，你在拼命逃。原来我的情深意重是可无可有，友情多于暧昧未够，感情不是一厢情愿，单打独斗就能天长地久。原来你的1999 啊，他说呢，这个话题应该问一问青子吧，祝他以后越来越好啊。最近这个话题也是蛮火的，出轨话题啊，关于纪凌尘和他的那个话题。 嗯嗯， 然后最近这些营销号啊，什么感情号啊，天天都在疯狂的炸屏，就关于这件事的评论吧，觉得真的是被刷了一波。 感情不是一厢情愿，单打独斗就能天长地久。原来你的似懂非懂是难以开口，不算情人只是密友。原来你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借口。 嗯，挺心疼的，因为真的跟一个人谈恋爱谈了好多年吧，再分手就真的觉得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可能再谈下一段感情的话就没有力气了。 而且算姐弟恋嘛，就是女孩比男孩大5岁呢。 嗯， 女孩已经30岁了，我觉得确实，反正身边我听过的姐弟恋没有什么有好的结果的感觉。 你知道女生的30和男生的30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。女生的30就真的是怎么说，很需要稳定了，但男人30才可能刚刚开始。 对， 本来一个人的生活好好过就不会寂寞，可你的出现如投石湖中，引起了波动，把我所有目光偷走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 Rainbow 计划和林书涵的都是你的。 的空洞有难得的放松，太冷清反正有朋友，太空虚就虚焦失措，睡不着还有电影和卡通，这些我真的都懂。 谢老板的 Karen 他说呢，看到这个话题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他，我打了很多的字来叙述我和他的故事，可是呢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述，我删了再重新打，再删再重新打，突然意识到我只是自以为我放下他了，当我心里想着他来评论那一刻，就其实就说明了他还在我心里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知道那是一段错误的感情，却总是放不下，道理我都懂，情绪在作祟。 难以置信，但真都出自你口， 还有数不清的好多好多，回想起来都是你的。 我觉得说的还是挺有共鸣的，很多人应该都是这样同样的感受。十说八道，他说呢，喜欢倒不一定是对的，我喜欢海，但我不能去跳海呀、啊又是那个梗。还有人说、我喜欢过大海，我爱过你， 就是纪凌尘说的嘛。 对对对， 他就我就特别不明白，他还转发那条那个微博，还说你喜欢大海，我爱过你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再装文艺和矫情了吧。我觉得我感觉就好像就没有很尊重这段感情，应该踏踏实实的说一句实话。比如说我真的怎么说呢，还有人说就说那个女生可能心里一直没有放下过你，但是你一句爱过就已经很伤人心了 啊，就是爱过肯定就是不爱了嘛，是吧？ 对， 爱过嘛， 对对对， 已经过去了。 我自己一人走，最安心的机遇，最动荡的定居，那些关于全都来自你给予，还有数不清的遗憾惊喜，回想起来都是你的。第一次感觉占有比拥有汹涌，在你的气息面前我的理智没有残留，在你走后我的自尊更无处可。 让人唏嘘吧，别人的事情我们也没法说太多。 不过说实话，娱乐圈的这些事儿吧，也很难就是凭一些这个细节、就能知道真相的。 对， 所以说也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歪歪一下而已。 每个人的感情冷暖自知吧，自己知道就好。别人只是看客。 对。 自虐狂他说呢，让自己忙碌起来，告诉自己二十几岁是脱贫的年纪，而不是矫情的年纪。给时间一点时间，然后呢发现曾经拼了命的去在乎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了，现在遇见了懂得珍惜自己的人，也给了一个更好的自己。 真好。 下一首来自于辣尾峰的《一日七诗》，诗是失去的诗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名写的还挺蛮文艺的。 要离开就不管愿不愿意，关掉我的电脑。有什么真的会停着？ 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，他说呢，应该开心的带过吧。你给我的全是空白，一个人假装发呆，找不到人陪我去看海，感觉像歌词一样。 就是那个倒带嘛，蔡依林的倒带。四月没有海，他说现在在我身旁的他睡得香甜，我却在计划着如何分手。 难测一夜难眠，想到底想起自己，我用过所有男人的力气，却换来一个男人的叹息。度过了失业失心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，得不到全世界，失去了我自己。我从来不懂什么叫珍惜，到头来只懂什么叫可惜。太久没有好好对你，太少爱自己，还能够对谁说对不起。 哇，你是个魔鬼吗？ 残忍、 对、 真的好残忍。 这个画面感觉就让人有点冷嗖嗖的感觉。 这都可怕呀，对那个人来说可能第二天醒来本来 睡梦里还是我们一起甜蜜的这个片段啊，一醒来发现你要和我分手了，感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真的跟不上。殷凡墨他说呢，把照片全撕了，联系方式全删了，告诉所有人我放下了，已经不再喜欢他了，但是在某一天还会将照片一点点拼凑起来，到处打听他的现状，其实还是放不下呀。 难道只能如此，一切难测，一夜难眠，想到底想起自己，我用过所有男人的力气，却换来一个男人的叹息，度过了事业失心失恋失态失落失眠失败，得不到全世界，失去了我自己，我从来不懂什么叫珍惜。 哎，我就记得我之前在网上看很多人啊，都是那种大半夜睡不着觉就翻各种前男友前女友的这个微博，看看他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，然后再感慨一下自己命运多舛的感情生活。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深夜，尤其是就是凌晨以后吧，就是去关于感情的任何东西不要去翻阅去回忆， 越看睡不着。 对啊，那个时候正是自己这个伤感的这个高峰期，就是晚上比较容易感伤嘛，那你又碰触这些东西的话，就很容易做出一些你自己可能都不理解的事情。 哎，对对，真的是 放到，对，你不如放到大白天里，你再想你要不要联系或者要不要怎么样就再说，大晚上的 有的 不要。 对，有的时候大半夜发一条什么状态之类的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看到自己都无地自容，感觉特别尴尬。 对，晚上就很容易伤感。其实到了白天你想，嗨，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，就可能自己都看不上眼。 瞬间冷静了。 嗯，对。 对谁说对不起， 下一首歌来自于佳韵的我想。 带你去所有的地方，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，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我想要带 花裤衩不性感。他说呢，我走了好多里路来到你的面前，一米的地方你却不想走一厘米，我不想再听到你拒绝我，所以再见，最后一次请求你，请不要拒绝我。 慢慢的拼凑。他说呢，我知道什么叫做错误的感情。我们在一起一年，他在深圳，家是广州的，我从美国飞回深圳去看他，他全家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，因为我不是广州的，他妈妈直接到深圳看着他，不让他见我。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家长，他想让我见，可是他的父母却不愿意见。后来他告诉我，父母跪下来求我们分手，他妥协了。然后我回到上海，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如何，一切都会好的。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，就真的错过了，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、yeah、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。 这个广州的父母怎么这么倔强呢？ 倔强 是不喜欢外地人还是不喜欢上海人呢？ 可能跟地域没关系吧，可能就是跟人有关系。 可 能单纯的觉得不接受。对。 突然想说个玩笑话，就是从来都是这个上海人看不起这个乡下人，没想到在这个故事里上海人也被歧视了一小下。 地域我们就不要再攻击了。都是玩笑话。 开个玩笑嘛，觉得还蛮有意思的。 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，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， 你小心哦，你小心那个节目播出来之后，上海的听众去北京找你，说你这个北京人怎么回事啊？ 你知道吗，孙涛？说实话，我还真的特别喜欢上海，就是真的是 有过冲动，我很喜欢上海呀。 对， 嗯、 有过冲动想要去上海发展的那种，真的超爱上海那种气氛，而且我的上海朋友都特别好。真的是， 我就是有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去上海定居的，我真的很想搬到上海去。 嗯嗯， 因为怎么说，在北京待了十多年了，然后这边也很熟悉了。但是上海的话，我始终觉得可能会更有活力一些。 对对对，更开放一点。 就是、对对对，可能环境也比较好吧。嗯 嗯, 嗯，气候比北京就好。 太阳东起西落，有点亮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刘安琪的《慢慢喜欢你》。 手里走海写到西出我外的包，忘记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，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散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， 老人家很老了，他说呢，哪有什么错误的爱情，只不过是彼此都累了而已，不想再纠缠了，不想再求你留下来。我觉得其实感情吧，真的是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是死缠着不放的话，也很难分开吧。 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，他说呢，从来没有放下过，我也不认为他是错误的，也许只是时间还没有到罢了。 嗯， 他说你也会这样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。 喵呀喵，他说呢，想起老子里一个故事，海水干涸的时候，两条鱼在泥潭里相遇，他们紧紧拥抱对方，靠彼此的呼吸相依为命，后来海水涨上来了，两条鱼朝各自的方向游去，失散在海里，相忘于江湖。 啊， 说的真是有道理。 对，还有这样的故事呢。 对啊， 就是、长见识了。 对，其实我们经常看一些古典的典籍啊，都是看了一半，就说相濡以沫啊，多好的一段感情，但是没有想到相濡以沫之后，这个危险退去之后，大家是怎么样的状态。 嗯， 早上等着你起床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 郑丽的丽，她说呢，我还没有放下，放不下怎么办呢？每天都见到他，之前呢还在节目里投稿我们两个人的恋爱故事，哈哈，现在就是丧成狗。 好可怜啊。 那也挺好，我们节目中曾经念过你们俩的恋爱故事，那今天呢又念了一下你的这个好像分手了后的这个心情哈，也算完整了。 啊、对，我突然想到一个表情包啊，就是刚开始说哇、哦、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我一定要一辈子跟他在一起，第二秒就说这个渣男。 是，感情就是这样，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。 对， 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 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看她穿。好多桥段，好多都浪漫，好多人心酸，好聚好散，好多天都看不完。刚才问了你一下。 浮雪他说呢，从开始伤心难过的跟他做朋友，到慢慢的适应与他许久不联系，再删除掉他的所有联系方式，就是尽量不去触碰，回避关于他的一切。时间呀才是良药。 对，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最后一条留言了，它叫做超级无敌反怼怼，他说你赠我琼浆，我还你泪光。 嗯，文艺的孩子，也用今天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 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回忆，慢慢的陪你，慢慢的老去，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。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眼睛里没有那么多的泪光，心中只留琼浆，是吧？就留下那个美好的回忆。分手就是放下了，放下石头走路更轻松。 对，我觉得爱情就是一个不计得失的东西，如越计得失的话活得越累。其实只要觉得自己体验过，然后一起感受过，一起经历过美好的故事就好了，不要想太多其他的东西。好了，今天的我们酷我音乐调频的内容呢，也跟大家分享完了，很好的一期节目吧，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，希望能给你一个美好的体验和共鸣。 好的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， 拜拜。 拜拜。 起床，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配合你，慢慢把我给你，慢慢喜欢你。